OK，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思想、默想、检视，何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真的是应该是让我们最兴奋的事情。这如果不让我们兴奋，是因为我们太少想这个事情。太少凭着信心瞻仰他的荣耀，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教导，借着我们在这里的听，在这里的思想，在这里的问和答，都叫我们越加能够看到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因为这无非就是你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是我们永生中将得到的那最大的赏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今天会稍微放慢一点，因为上礼拜的那堂课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今天是延续上礼拜的课，也是延续上礼拜的教材的最后一个部分。也让我有一点时间。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或每一个呼召宣讲基督道的人最喜欢讲的事情，就是关于基督的荣耀。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说，我们的英雄 Goodwin 和 Owen 特别有讲到基督，他不只有三重的职分，他也有三重的荣耀。这个是在教会之中少讲的，甚至也并不是说改革中就一定会讲，但是有一些少数的神学家，像约翰·欧文和 Thomas Goodwin 他们这些人，他们会讲这两，尤其是这两位神学家会讲到基督三重的荣耀。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说基督有三重的荣耀，我们是讲说，第一，他有一个本质的荣耀，因为他就是上帝，right？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你也不能加，也不会有减，因为这是属于他本质的荣耀。他也有他的位格独有的荣耀，而这个荣耀是父没有、圣灵也没有的，因为这是关乎他位格之独特性。唯有他的位格是一个复合性的位格 ，complex personality。我们说复合性的位格，我们是说什么？它有神性也有人性，在同一个位格之中联合，唯有它是如此。 OK， 所以它的位格有其独特的荣耀，又有另外一个荣耀，我们会说这是关乎它中保职分的荣耀，或者你要讲仔细一点，这是关乎它忠实的执行它的中保的职分，因而复赐给它的荣耀而得到的荣耀。 OK，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分呢？是因为经文到最后总是经文，并不是神学家吃饱饭没事了，我要想出一些不同的方法来有一些新的论点。改革中的神学家如果讲到你问他们神学的原则是什么，会回答这个，他会说Principium Essendi， 神学本质的原则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就是关乎上帝。神学有另外一个原则 Cognoscendi， Principium Cognoscendi，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如果 OK， 神学它本身最本质上面是关乎于神，那么你怎么认识这位神？如果我问你们说 OK， 神学就是关乎神，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神学也是知识 right？ 认识上帝的知识，那你如何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神学认识上帝的这个 principium， 这个原则 cognoscenti 就是认知的意思，认知的原则你会说是什么？这是正统改革中他们会 尤其是十七世纪、十六、十七世纪的神学家，他们归纳出来的本质是关乎上帝。在认知上面，我们是凭着什么原则来认知上帝？ 本质上帝的启示。 Yes， 本质上帝的启示，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是什么？圣经。OK， 所以认知神学，神学之关于认识如何认识的这个原则就是圣经。那这个就跟为什么神学家有些神学家会归纳出基督有三重的荣耀，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此。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会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有时间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什么这些神学家不见得他们所有的同伴都会如此的细腻的分辨基督的荣耀，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会特别的说 OK， 我们应该基督的确有其荣耀，当然他有他的荣耀，我们也应该瞻仰他的荣耀。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经文告诉我们，不是我自己去猜想，不是我自己时间太多，他真的有其三重的荣耀。基督他是上帝的话，他就有其本质的荣耀，这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争辩的。而他有他位格独有的荣耀，而他也有他中保的荣耀。OK，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登山变相 ，right？ 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一个，我不知道是在主日学还是在那个读书会的时候，有提到一个我认为是很精彩的，马克琼斯提出来的，说摩西曾经要求见上帝的荣耀。上帝却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而活。所以上帝把他安排在石头缝里面，在他前面经过，他只是好像瞥见上帝背后的荣耀。所以摩西在世的时候没有得见上帝本质的荣耀，就是耶和华之为耶和华的荣耀，没有人可以直接见到上帝的荣耀而活。但是多年之后，几千年之后，摩西居然在黑门山上见到了上帝的荣耀，好像上帝说你要看我的荣耀，好，你现在下到那个山上去，你在那里会看到我的荣耀。当耶稣变相的时候，他的确施展了平常他的门徒们肉眼看不到的荣耀，他的脸变得发光一样，然后他的袍子洁白的像雪。 OK， 我们会说这是父在引号中可以说他们无法展现的荣耀，圣灵无法展现的荣耀，无法让人看到的荣耀，但是唯有子可将这荣耀展现出来，因为唯有子是他有一个身体，他有一个面可以变相，他有穿着衣服，你懂我的意思吗？唯有子取了一个人性。所以马克琼斯在这本书会说是基督透过他的人性所展现的荣耀。 OK，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个分离的祷告。分离的祷告那个荣耀这个字眼不断的出现。 OK， 耶稣在祷告中第一个求的是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OK，这个是什么荣耀？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 OK， 问号第一，这是他是讲什么荣耀？如果我们是用这三重荣耀的范畴来检视这段经文的话，你会用哪一个荣耀来说是这个荣耀？等一下我们继续看，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这个是在讲什么？这是讲基督什么？ OK， 想一下。 OK， 放在心里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基督如何在地上荣耀父？ OK， 想一下，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如何荣耀父？就是他已经成全了他的父所托付给他的事。 这个就是关乎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他顺服以至于死。 OK， 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就说已经成全。你可以看得到有的时候圣经中的语气，或者甚至我们主他自己讲的语气，他将必定要成全的事，虽然在未来，在当时说是未来，但是他是因为是这么的确定，他会说已经成全了。 OK，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第五节，这是最难解的。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赐给他。 OK， 我们现在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当耶稣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当他向父求荣耀的时候，这是什么荣耀？因为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所以这个荣耀是因为儿子得荣耀而荣耀父的荣耀，是父赐给儿子的，儿子要向父求。 OK， 然后我们又看到说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 OK，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顺服，他成就了父所托付他的事。第五节，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与你所有的荣耀。所以我们如果只看第五节，我们通常你也许听过，这是什么荣耀？你怎么去理解这个荣耀？本质的荣耀，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说这是他属乎他神性本来应该有的荣耀？因为在世界以先我与你同有的，对不对？如果是父与子同有的荣耀，我们自然会想，而且是在世界以先，道成肉身以先，他就与父同有的荣耀。那你几乎你不会另外再想，这就是他神性的荣耀。 OK， 约翰欧文会说，如果是如此的话，他基本上就抹灭我们的救恩。如果他求的是神性的荣耀，最后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就不得救。实也很精彩，为什么呢？就稍微想一下，这个是子向父所求的，也就是这个荣耀是子求父所得的荣耀。如果这个是基督所求的是他本质本来就有的，未有就是属于他神性的荣耀，那么子向父求会带来什么后果？有点多此一举。还有呢？除了多此一举之外，是一个神向另外一个神求，你这边已经开始有落入至少有二神论的，就是如果他求的是神性的荣耀，而是他是以他上帝儿子的身份，未有世界以前的身份向父求的话，那么你会有不可避免会落入这个倾向。 OK， 那我们会说 No 不是他不是按照他上帝儿子永生神上帝儿子的身份第二位格直接的身份向父求，就像他说我顺服父或者父比我大这类的话，他是按照他中保的身份，他是按照他道成肉身的事实，或者我们会说按照他人性向父求，这个就 OK right， 这个没有问题，你就不会落入二神论或者多神论，你还是维持三位一体，但是因为有道成肉身，所以子的确可以顺服父，可以向父求。 OK， 那我们这样想，如果子是按照他中保的身份道成肉身的事实，按照他的人性向父求什么荣耀？神性的荣耀，对不对？他之所以能求，一定是他不是以神性的身份来求，他一定是按照他人性来求，人性求神性的荣耀，他在求什么？如果是如此的话，如果这个荣耀就是因为他是万有之先世界以先与父同享的，如果 按照他的人性求人神性的荣耀，这是在求什么？好，我们就说我好了，父啊，求你荣耀我，按照你神性的荣耀荣耀我。我等于是在求什么？我等于是在要提出你将我变成上帝。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因为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上帝的纯一性，上帝的荣耀是不和任何其他人分享的。我不与其他人分享我的荣耀，也是不能够与其他任何受造物分享的。但是如果基督是按照他的人性求神本质的荣耀的话，他等于不是要提升，约翰欧文说并非升华或提升他的人性或叫他的人性得荣耀，而是直接毁灭他的人性。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如此的话，如果他真的能够得到神性的荣耀的话，那人性就不再是人性，而是成为神。 OK， 因此他这个的结论就是，如果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提升升华成不再是人性而是神性的话，那会带来，为我们来说会带来一个什么后果？他就 不再是中保了，他就不能够做我们的赎罪祭，他道成肉身最初最基础的原因就不再存在了。 OK， 因此约翰欧文说，如果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这边求的是神性荣耀，他并非升华他的人性，而是直接摧毁他的人性，到最后这是关乎我们的救赎。所以神学家，所以他的好朋友Goodwin actually 在这个议题上的论述比约翰欧文讲的更多。那我们思想一下，基督在这里第十七章第五节求的是什么荣耀？所以按照，如果他不是求神性的荣耀，那我们怎么解释在世界以先我与你共享的荣耀？这个就跟我们之前有提到的一个概念 Pactum Salutis 有关系了，救赎之约。这个救赎之约是三位一体在永恒之中所立下的约，定义要拯救一群人做上帝的子民。 OK， 这个是在时空之外所立下的约，而如今在时空之中的恩典之约是基于在永恒之中的救赎之约。Goodwin 会说，十七章第五节，基督所求的是关乎他中保职分的荣耀。为什么会说在创世在世界以前我与你共享的荣耀？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概念，在世界以前他们就已经定下这个救赎之约，而这救赎之约也是关乎基督的荣耀，也是关乎父要得荣耀，也是关乎圣灵要怎么样荣耀子以荣耀父。所以他可以说，这个就是在世界以前，在永恒之中，我们就所定下的。现在你所交托我关于我中保职分的事，我已经成就了。OK， 这个是我们共享的，因为我们共定的这个荣耀的救赎计划是在永恒之中共定的。Goodwin 会用这样子来解释，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很精彩的解释。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他在永恒中就已经定了救赎之约，那他完成他的恩典之约之后，他应该很自然就可以得到这个荣耀，为什么还要求？ 这个有点像这个概念。基督既然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而且已经成了，为什么他如今还要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好叫我们可以得救，以致得救到底？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所立定的计划，只要求他才得到，若不求就不得到。 OK， 只要求他才能将他所获取的救赎之恩再施展 apply 应用在父所赐给他的人身上。这个就是所谓救赎之所以有计划，就不是理所当然，这是他们立定的，在永恒之中就是立定，子要道成肉身，他要受苦，他要受羞辱，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但是父会称他为义，叫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而且会将他高升坐在自己的右手边。而子在高升之后，他继续执行他中保的职分，得荣耀的光景之中继续执行他中保的职分，他需要将他所领受的所应许的圣灵再浇灌下来在我们的身上，他需要为我们不断的代求。而我们也不能说既然这个是上帝在永恒之中就拣选我们，乔治已经是在上帝永恒之中拣选的，我是在上帝永恒之中拣选，我就不需要悔改，我就不需要相信，我就不需要认罪。你听到我的想，因为这是上帝制定的方法，上帝他制定的计划。所以我们就如我们不能说既然我已经蒙拣选，我不需要悔改，我也不需要信，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子也是一样，关乎他的中保的职分，并不是因为他要得荣耀他就不需要求，大概是这么解释。关于这方面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注意这个荣耀，我们现在我个人会觉得我们只是看这前五节经文很简单，可是之后这个荣耀会变成我们的荣耀。在他不只说在第十节的时候他说，我因他们，凡是我的，凡是你的也是，你的也是我的，而且我因他们就得了荣耀。 OK， 在应该是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约翰福音十七章中间有很多的奥秘，但是如果你看的话，你可以开始看得出来，在父与子的对话之中，有一个被差遣、被派有任务的这个概念。子是被父所差遣，有其任务，而他完成了任务就可得荣耀，就求荣耀。他并不是妄自而飞吗？他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求荣耀不是说你因为他有其基础，就是他的顺服，他完成了父所交托给他的使命，所以他求荣耀。但是你注意这个 sent， 这个被派遣出得荣耀的模式，不只是在子的身上展现出来，现在只要求会复制在父所赐给他的人身上。在这篇祷告之中，子是被父差遣的，然后子又差遣谁？父所赐给他们的人到世界里面，求你保守他们，我不叫他们离开这世界，但是我求你保守他们。然后这个模式，他们也要顺服，他们也要合而为一，正如我们合而为一，因此他们也要得荣耀，因为他们也要顺服，要荣耀我，你赐给我的荣耀我要赐给他。耶稣为我们祈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被他差遣到世界上来，正如他是被父所差遣到世界上来。所以这个约翰欧文那个透过圣灵将基督的生命复制在圣徒身上的这个概念，你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也可以看得到。 OK，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我们看一下上礼拜我们开始要讨论的，基督的图像，就是说，我如果我们有一天在这里看不到有所谓基督的图像，我会很高兴。你们会让你们的传道人心里舒畅。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就先讲。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有基督的图像或者耶稣的图像？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所以这个 Mark Jones 这本书 right， 然后有人会笑他说，哎 Mark Jones 你的这个书怎么会有一个这个，然后他说，哦，那不是耶稣，那是我。Whoever this is， 这个人不管是谁，反正他不是耶稣就对了。也就是说你不太能够期望出版社，他们很棒，可是你不太能够期望出版社的神学有如他们出版的书那么的好。大概是这么说。但我们敬拜的是一位现在是复活已经得荣耀的主。OK， 所以最基本的就是有什么人手所做出来的图像可以忠实的表达这样的荣耀，没有办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今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我们认识他瞻仰他，并不是要肉眼看见，或如约翰说我们曾经手摸到他听到他看到他，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而非凭着眼见认识我们的主，瞻仰我们的基督。大概这个原则大家就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改革中会特别强调我们没有基督的图像。这并不是每一个，不只是罗马天主教，路德宗他们也不禁止有icon 或者基督的图像。 OK， 他们会说，当然路德宗不会说我们是敬拜，我们是拜这个像，他们的理由可能就是说有一点是我们是尊敬或者帮助我们思想我们的主，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大家对这个想法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或者说为什么孩子的画册不应该有基督的图像，甚至连卡通为什么不应该去看基督受难记或是那些电影？有些父母可能会想说这个无伤大雅嘛，我们是帮助孩子们用画册来让他们focus， 让他们能够专心，这是耶稣，耶稣在船上，耶稣和渔夫们在一起，耶稣五饼二鱼这些。那为什么我们会说不要这样子？这有什么关系？这无伤大雅。我们本有神的形象 OK， 然后呢，OK， Mark Jones 会说我也同意，就是我们好像是在帮助孩子们认识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其实我们是剥夺了他们的主赐给他们在地上唯一认识他们主的方式，也就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他们从小，我们尤其在改革中教会聚会的人应该最明白这一点，就是我们是孩童们，并不是他们只是一个好像不懂事的完全懵懵懂懂的 他们的确不懂事，他们的确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但是他们和我们一样，如果他们是上帝的儿女，就是有圣灵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赐给孩子们，赐给一岁两岁三岁的孩子们，唯一认识他们主的方式跟我们认识主的方式是一样的，是依靠圣灵，凭着信心。他们的信心的 habit 的习性或者行动不尽成熟，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子表达，但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从母腹里就倚靠了你，我出生之前就有倚靠你的心。诗人是如此，基督是如此，那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给他画像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帮助他，而是剥夺他唯一一个可以认识他主的方式，或者成为一个阻碍。而我们在地上的确有基督的图像 ，right？ 就是什么？OK， 好，我们通常把文字和图像可能分开来。Okay， 就是有一个东西，你看到它，你说那是基督。十字架。不太尽然。你看书嘛 ，Yeah， 圣餐，因为这是我们主他自己设立的，不是凭着我们的想象。举起来，拨开了，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了，为了是纪念我。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你们拿去喝了，你们如此行，为了是纪念我。你们看到这个杯，你们看到这个饼，你们吃这个杯，你们吃喝这个，你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就有永生，你们就与我有份。圣餐之所以这么重要，尤其在改革中的认知里面，我们如何忠实的按照圣经，按照我们主的吩咐执行圣餐，之所以这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的主在恩典之中唯一一个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得见，甚至闻得到，你可以尝得到，你可以摸得到的，帮助我们信心可见之物，让我们看见它。所以你可以知道，在改革中里面，从来圣餐就不是心诚则灵。圣餐之所以有效，圣餐之所以重要，是不是你心诚则灵，而是我们主他自己在恩典之中所设立赐给我们的，要我们领受，不外乎就是他自己。当你吃他的时候，你不只是纪念他，你真的是凭着信心倚靠圣灵，你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就是领受基督。圣餐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唯一一个，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基督，这是基督的图像，是我们看得到、摸得到、闻得到、尝得到的。 OK，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在天堂不会领圣餐 ，right？ 没有没有，在天堂没有圣餐的，因为在天堂你就是对。所以基督中保的荣耀，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是关乎他因为他忠实的执行他中保的职分而所得到而父赐给他的荣耀，也就是说，在永恒之中他就会得着荣耀。也就是在永恒之中他要上十字架，但这并不表示他不需要上十字架， 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需要求荣耀，因为上帝是永恒之中的旨意，是在时空之中具体确实的施展出来行出来。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边，腓立比书第二章这边同样的，那个不是关乎基督他本质第二位格的荣耀，而是关乎因为他顺服，所以父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本来就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但是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所得到的那个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因为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或者马太福音他说，现在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哇，你会说他岂不是就是他不只是拥有权柄，他就是创造天上地上所有万物的事。但是基督会说，现在已经赐给我，因为我已经死了，因为我已经复活了，所以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且按照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 OK 最后这一段，而这个荣耀会终止，因为基督中保的职分会终止，他有一天要将国度，他征服了所有的仇敌之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他会将国度交给父， right？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古德文和欧文都会说，没有错，他的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这个救赎之功可以说就是终止了，因此来说他的中保的职分也就告一个段落，也就完成了，真的完成了，他不需要再为我们代求，因为他已经拯救我们到底了。 OK，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他依然仍然是永远是君王，因为他就是第二位格， right？ 希伯来书二章第五节那边提到，他依然仍然是永远的先知，因此天堂将不会无聊，因为我们将是永远还是透过他认识上帝。我们会说启示已经完整的赐给我们的 right， 在这本圣经里面，但是这句话技术上来说稍微有一点不是非常的完全，也就是说关乎上帝的事远远并不是只是在这本书里面，而是说关乎我们救赎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已经在这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但是关乎我们伟大上帝的事在永恒之中，因为它是无限的，我们将无限的永远的要越加认识我们的上帝，因此在永恒之中你不会无聊，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在永恒之中你的爱是不会止境的。为什么？通常在有一个美国的电影几年前叫 My Blue Valentine， 我的蓝色情人，那部电影反正就是就讲说一对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样聚在一起，然后相爱，然后组织一个家庭，经过时间经过几年之后慢慢的两个人就分开了，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大的事，就是叙述一个可能时常发生在人身上的事。为什么人会彼此相爱又彼此分开？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你觉得我已经知道他，我已经看透他，而且看得太多了，没有什么好需要，没有再 surprise， 没有让我更加要认识他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在天堂之中你的爱不会有止境？因为你对上帝的知识永远不会有止境，因为你是有限的而他是无限的。无限的意思就是不论在量在值在时间上面都永无止境，你将要永无止境的认识你的上帝，而你越加认识他你就不可能不爱他，不可能不越加的爱他。 而这个认识仍然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唯有他是神人二性，唯有是透过他，我们受造物才能够有份于造物主。在永恒之中，仍然是唯有他是跨过那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本来不可跨过鸿沟的那个中保或者那个桥梁。所以约翰欧文他们会说，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他的中保的职分不止境，他仍然做王，他当然与他的父仍然做王，他仍然是先知。他那我们说 OK， 先知这概念我还比较容易懂，我们是透过他瞻仰上帝的荣耀，透过他的人性瞻仰神的荣耀， OK，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又有什么层面我们可以说他的祭司的职分仍然永远的执行或者永远的有？我们会说他的救赎之功将永远是他的荣耀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思想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他在世的时候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个奥秘就足以让我们思想一直到世界的末了。OK， 但是你不管在地上的神学家，你对上帝的救赎之功，对我们的主为我们成就的理解的多么的深刻，多么的广阔，那仍然是，我不是说他的神性哦，我只是说他的救赎之功仍然就是这么小一点点而已。在永恒之中，他的救赎之功，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当永远被颂赞，将永远被纪念。也就是说，我认为他得荣耀的身体将永远有那伤痕，他每次举起手你就会想起他为你所做的，他要永远因此得荣耀。所以以这个层面来讲，他的祭司的职分将永远被纪念，永远不能被忘记，因为这就是他荣耀的一部分。虽然他中保的职分和荣耀都将休止，但是这个不会停止，我们将永远瞻仰他的伤痕而荣耀他，而因此我们的喜乐将会永远的不止境的增加。所以启示录的言语很有趣，特别提到他是那羔羊，曾经死了又活了的羔羊，特别提到这个。我们拜的那羔羊，你要知道他是曾经死了又活着的羔羊，这个就是他生命你不可抹灭的一部分。 OK， 好，关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下一堂课应该是我们基督论的最后一堂课，然后之后我们会开始那个西敏信仰告白，所以我鼓励大家买那本大的中英对照的西敏信仰告白那本书。 OK， 好，我们花一点时间为今天的聚会祷告，也为今天小贝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OK， 他在家里休息。OK， 为小贝祷告，为博瑞和严真祷告，特别为博瑞，他今天在洪恩堂聚会，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和弟兄姐妹有好的互动，也让他收集有用的情报。开玩笑的 ，OK。我也严真祷告，他，OK， 好，我们尽量大家能够轮流开口，我们大概花5分钟的时间。